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影剧院京剧演员季春晓。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我们拿起一本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周旋1946，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纳兰香未央。我们有请纳兰。你好。 你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给大家有机会推荐我的新书，希望大家能关注并喜欢。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周旋1946》。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您的名字，觉得非常有意思哈，纳兰香未央，这有什么寓意吗？它颇有古典的气息。这个名字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灵感呢？ 其实，说来是很可笑的，这个其实不应该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笔名，应该算是网名。因为就在我写作之前，在微博上呀，开心网上用的是一个网名，就是纳兰香未央。它来自于就是纳兰，就像大家所推测的一样，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清朝的那个清代的那个著名的词人纳兰容若，所以呢就用了纳兰这个姓。未央呢，是因为我的出生地是在西安。西安那个在汉代的时候有一个吉祥的，就宫廷里面有个吉祥的祝福语叫长乐未央，经常有那个汉瓦吧上面刻着就这四个字儿，长乐未央。我从小就对这四个字儿非常喜欢，所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也是放到我的名字里。完了刚好呢，纳兰香未央这五个字呢又包含着，又很巧包含着我喜欢的另外一个词诗人，就是那个仓央嘉措，六世拿赖 啊，非常浪漫的诗人啊，有很多语句应该说广为流传。听这个名字啊，就是非常的温婉啊，非常的有诗意，充满了古典的气息。但是我手中的这本小说呢，叫做《若爱重生》，周旋1946。光看名字呢，还有光看一开始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应该是一个谍战小说啊，应该是一个是吧？这个女性视角解析红色特工的一个谍战小说，这种说法准确吗？ 这是我的读者贴的标签，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故事的发生就是这个背景就是谍战，是个谍战那个大的环境，那么这些所有的主人公也都是谍战人员，所以呢他们更愿意把它归为谍战小说。但又更有细心的读者呢，他认为其实我是更多的写了谍战人员在一个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的状态和他们的精神世界，那么就是说心理学的分析上比较多，所以他们呢就觉得这个情感方面写的比较细腻，就给冠名为谍战情感文，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谍战情感文，那上来呢就先跟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一部作品主要说的是什么，因为毕竟呢新书上市啊，这还热乎着呢，很多朋友说哎还没看过，但是呢想了解一下是什么题材，里面主要内容是什么，不妨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若爱重生》周旋1946。 好的，其实我先可以先大概讲一下，因为《若爱重生》是一个系列，是我写的150万字的一个系列小说，一共分三部，周旋只是它其中的第一部，第二部是《围城1947》，第三部是《彼岸芬芳》。那么第一部呢，其实它的发生时间呢，就是在1945年，就是抗战胜利以后， 到解放前这一段，就四九年之前这段时间，周旋其实还应该是严格界定为四七年之前，发生的一些，就是在两党谍战人员之间的一种斗争的这个过程。但是呢，我又没有侧重于写他们真正的就是一些谍战的手段呀，或者是具体的一些情节什么的，是这些谍报人员在这些特殊的环境中的他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发泄的一种状态和生存的一种状态，注重等于是写了两代红色特工。当然，这从四五年开始，就是这故事发生是在四五年开始。那么他前面有通过回忆引申到，就是几乎是从1927年，就是四一二政变之后，一直到1945年，两代红色特工他们那个人生的一个轨迹，就是围绕他们这两代人，延伸的就是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的同事、上司、战友之间发生的这种恩怨纠葛，大概是这样的构架。 我们知道这个谍战戏，其实曾经在头两年的银幕上也好，包括图书市场上也好，非常的火爆啊，点击的人很多，观看的人也非常之多。那在众多的谍战小说当中，那您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它如何能够脱颖而出，或者说它的最大区别于其他谍战小说的特色在于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写作的之前呢，我并没有想把它作为一个谍战小说来写，因为我关注的是，一些特殊人群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的面貌。那么如果我现在只是把它放到一个谍战这个环境中，所以我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把这个小说跟一般的谍战剧来类比。但是呢，就是从读者的角度呢，他就是说，因为毕竟谍战是他的大的环境，这些又是谍战的人物，所以他们更愿意归为谍战剧。那么我前面也说了，因为我这边注重的是人性的这种展开，就是我比较关注，因为我学过心理学嘛，我就很注重就是人性的这种揭示。就是有些作家把它形容为人性迷宫，就是说这是个摇曳多姿的世界。那么就是这些特殊的人群在这特殊的环境中，他们的生存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何面对一些绝境、一些亲情纠葛、一些爱恨、家国情怀，这是我所关注的。所以呢，我这个小说呢，它的角度可能跟以往的谍战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我没有那种紧张的谍战情节，一些一触即发，那个险不可测的那种环境，还有那种很紧张的节奏，只是呢从好像是静水深流的这种节奏来写一些谍战人员在他们的生存环境下的一种心理挣扎过程。 刚才你也介绍过了啊，这个其实呢是主人公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这个红色间谍，他出生入死，几度呢陷入了绝境，但是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勇敢化险为夷。这里面呢也再现了当时一个残酷斗争的环境。对于当时的一个历史的状况，您是不是做过大量的史实方面的研究？ 对，因为我写小说其实我自己的这个出发点是很简单，就是写我自己熟悉的历史和自己喜欢的人物。那么从这个出发点那个开始呢，就是我以前出版过一个小说叫做铁血乳将共和将军蔡锷传，因为有很多人也给我提过，说你这样一个女性怎么会关注这么一个很硬朗的一个题材，一个军事人物。其实这也是从我的兴趣点出发的。那么这次呢，热爱重生系列也是如此，就是我长期以来对那个红色特工的这个历史比较感兴趣，比如说咱们很熟悉的龙潭什么前三杰后三杰呀，还有一些什么韩炼成啊，对，熊向晖啊，这些人的这个人生经历。但是我更关注呢，就是说很多谍战剧呢是以他们为原型，就写了他们的一些就是谍战的技巧和他们怎么样获取情报完成任务的这个一个很聪明才智方面的一个展示。可是我呢更多的是想探究这些人他们生活在那样严酷特殊的环境中，他们自己心灵上经过一个什么一个挣扎的过程，他们有过一个什么一个挣扎的印记，而且他们的情感方面是如何释放出来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是别的题材小说所不具备的，那就是说这我刚才强调我是特殊人群在特殊环境，那就是毕竟他们是作为异类潜伏到国民党军中，那么在这过程中必然跟这些另一个阵营的人必然在交往过程中，除了斗争，除了获取情报以外，还会产生很多感情，比如说上司、 和下属的这种情感，还有同志情、战友情，还有甚至是恋情、友情，这些很多很多。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对付这些情感纠葛，或怎么样完成自己，就是坚守在自己的信仰的同时，又完成自己的一些情感的一种救赎吧，可以这么说，一种救赎。为什么叫若爱重生？就是说一种情感的一种重生，一个再生的过程。因为最后我的第三部会落着眼点就在于，就是一直到80年代了吧，就两岸已经和缓了，春风暗度。那么这个时候呢，昔日的对手就变成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这个局面。那么就是说，爱其实是可以解释这一切，因为咱们这毕竟不是抗日战争，不是对敌斗争， 对， 而是国共两党就是等于是兄弟阋墙这种，按理说是一个大的悲剧的一个战斗中的一种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以往的那个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谍战剧也有很大的不同。 哎呀，这个跨度还真是蛮大的哈，150万字，你这跨越了40-50年，所以说这个其实非常见功力的哈。你刚刚提到了，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连载的是吗？ 对。 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当然现在呢，它变成了图书的形式，以后呢还会变成影视剧的形式啊，甚至有朋友说这本书很好看啊，可能会接棒《潜伏》和《黎明之前》，因为很多影视公司都非常看好这样一个题材，现在也在洽谈这方面，是吧？ 是 啊，其实很多朋友对这方面的历史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还特别观察到您的几个特点哈，一方面哈，您非常的温婉啊，但是呢，骨子里对铁血的这种东西非常感兴趣啊，对那段历史也非常的热衷，包括你说的出过铁血如将、共和将军蔡锷，那这一次呢这个三部曲其实也是跟大背景相关的。那么之前您的专业应该是图书情报学对吧？ 对，医学图书情报学。 医学图书情报学。 是的。 哎，我挺对您这个专业还挺感兴趣的哈。哎，您能解释一下这个专业主要学的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一个图书情报的管理。以前呢，就是纸质版的比较多嘛，现在就是这个媒体也变了嘛，就是完全是数据库为主的管理。就是我是在医院图书馆工作，就是为医院图书馆的这种医生呀、护士、医务人员提供情报信息服务，就是查询他们需要的中外文的那个医学信息资料，主要是做这个工作的。 对，因为我还看到您是图书馆的馆长，然后呢现在又是作家写作，就是我觉得好像一直都跟图书是息息相关的。 是的， 整天泡在书里面。 其实我们这图书馆是专业图书馆。 我了解了。 几乎99%的书都是医学专业书籍。哎，对，其实跟文史类不搭边儿，写作完全是个业余爱好，纯粹是个人业余爱好。 整个这本书里面哈，您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角色，哪一个人物？ 其实要说对书中的人物啊，作者跟读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肯定 读者肯定有偏爱，比如说男主角、女主角，男一男二、女一女二。但是作为作者来说，我觉得就是类似于像母亲跟孩子的这种关系，就你生多少个孩子其实都是平等的一种爱。那么我对我所有的书中的人物我都是有一种爱，因为我觉得只有爱才能产生理解，只有理解了我才能下笔如有神，才能描绘出他们真实的风貌。其实无论主角配角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呢要说偏爱肯定是 有偏爱的， 有偏爱。因为就是说在写作过程中，可能你自己呢就是说倾尽了心血，反正就塑造的人物中有跟你自己的情感共鸣的比较深的一个人物，比如说男主角那个江静舟很多人喜欢，男二号楚天书有很多人是楚粉儿，也很喜欢。这两个人物呢也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根据我自己的这个资料搜集和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和爱好塑造的两个人物。但是我要想说一下呢，就是男三号，就是那个向辉，他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将军，等于是说我这个整部书中这个谍战的男主角直接面对的最强硬的一个对手，又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他俩的暗战很有意思，就是不是表面上看的应该是你死我活的这个路线斗争，这个阶级之争，但其实他俩又是 抗战时期远征军时代的生死兄弟，互相救过对方的命，在私谊上，而且不单是有这种那个袍泽之谊，还有呢，他们就是说，男主角江晋州在敌人这个阵营里难得的遇到了向辉这样一个知音。就向辉呢，作为国民党军的一个将军，他个人的私德是很好的，他也是有信仰的人，但是抛弃着信仰政见不同，他自己的个人的私德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也是跟江晋州就是这个男主人公是很相契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要作为他的强硬对手，要他本来想策反他，最后没想到遭遇他的抵抗，最后没办法，就是说兄弟就是撕破脸了，就是完全是那个好像是决裂了。但是呢，这个向辉这个人物呢，也是我自己个人比较满意的，因为呢，像江晋州、楚天舒这样的人物，就是在以前的谍战剧里，咱们可以看到一些影子，就是多多少少，因为红色特工的原型就这么多，很多人在塑造的时候必须拿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素材和工作的一个状态来塑造。那么向辉呢不一样，那么我塑造的向辉呢，甚至我可以说有我们家族某些人物的原型在里面，就比较真实，但是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客观的塑造了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将领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我自认为在以前的影视作品里还是不是很多见的，就这么比较血肉丰满比较立体的，这是我读者的一个评价。他们就说，哎，你这个向辉跟我们以前看到国民党的将军完全不一样，颠覆了我们对他的看法，但是呢也没有产生对好像他的对手江晋州好像战胜他有什么歧义，反而觉得这种惺惺相惜到兄弟阋墙那种悲剧是最让人痛心的。所以向辉这个人物一直是我比较偏爱的。当然呢，他的重头戏会在第二部《围城1947》周旋里面出场了，但是戏比较少，但已经有点锋芒已经露出一些了 啊。所以说您不会凭空的去想象去构造一个人物，而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历史的原型在，是这个概念吗？ 是，但是不是说把某一个原型的整个的一个生活轨迹或工作的一个经历完全照搬到我的小说中，那不会的。我这每一个人物里面，他可能会折射了很多个历史人物，红色特工的他们的一个就是影子在。那比如说里面塑造的这个女的这个女特工，女的红色特工有几个，那他们呢也就是咱们历史上很有名的，比如说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黄木兰，还有那个谍战玫瑰之称的沈安娜，还有张路平、杨汉秀，这些就是朱峰，就是这些知名的那个女特工、女英雄，他们的影子折射在我的具体的某一两个人物中，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是，所以有很多人说，包括一些文学评论家也在说，小说中的不少情节细节呢，可能都是有史料可查、有史据可证的哈。甚至故事也穿插了当时的社会事件，所谓这个虚中写实，实中有虚，虚构人物跟历史人物相交集，塑造出一个个小人物啊，可能也是大英雄。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若爱重生》周旋1946啊。之前呢也有朋友会问说，这个跟周旋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叫周旋1946？为什么叫围城？就是这些词是您自己起的吗？ 是的，是周旋这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最后定稿的时候我们和那个编辑共同的一个商讨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我的小说本来是《若爱重生》是个大题目，因为它长达150万字，它必然要出版的时候要分成三部曲。三部曲呢，那个每一步就是要还是要抓住这一段的一个精髓能说明。周旋呢就是说1945到1947这个阶段，这些红色特工在上海时期，主要是反映在上海时期这段在异党人员中间这个他们这种一种状态，真的是就不管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都是周旋，戴着面具周旋在各个形形色色的这些异党朋友或者是亲人或者是敌人之间这种过程。 所以这有这样一个寓意了， 是 对吧？人物关系呢非常复杂啊，人物呢也很多，密如蛛网哈、密如蜘蛛网一样，可能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就不知道您当时在设计这些人物的时候怎么记得住， 是专门有一个人物关系图嘛，然后就在您的卧室上，然后您每天写的时候再对照一下。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写小说，因为我不是个专业作家嘛，真的是业余爱好。我写小说其实挺随心所欲的，就有些人物呢，很大的人物我会，就比如刚才说的那个江晋州呀、楚天舒呀、江庆梅呀，还有那个向辉，这些是早就设定好了，但是他们的整个的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和这个那个性格也是逐渐在我写作中间逐渐丰满。那么很多次要人物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是设定好的，有的时候随后延伸出来的，也不断在修改，最后呢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形成这么大一个网。因为当时编辑让我就是画一个这个人物图，我画出来以后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完了我的读者就很可笑，他们就是说在网上看了以后，他说看小说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复杂，觉得很通顺很流畅，就这么过来了，怎么这么回头一看这么复杂。其实这也是个无意中形成的一个局面吧。 不是，因为有些人还说了，说看这部作品呢感觉有点烧脑，你知道吗？什么概念，就是其实还是要动脑子嘛，而且呢可能会让你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反转，就是在设计这个的时候也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就有了灵感吗？我觉得应该不是。 其实谍战嘛，就是说因为我虽然说不是谍战剧，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就是谍战，那么就是跟别的小说的构架有不同的之处，就是你不能平铺直叙把这人物的那个背景一刚开始一揽子就交代清楚，总要设一些悬念，有一些包袱。那么这些人物的设定大致的人物走向我是有底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事件会设一些埋伏，就在后面才揭开谜底。所谓的他们说的烧脑肯定就指这个，就有些人物他们是吃不准的，就觉得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到最后啊、哦、觉得原来是这样子的，但是觉得哎也合情合理，完了再有兴趣回头再去翻相关的章节，有读者给我这样的反应过。 对，就是所谓出乎意料嘛。 对， 是吧？出乎意料。 但是谍战剧这是应该有的一个必然的。 对，你都什么都想到了，你说我看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对吧？所以阅读的这种快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产生这个呢，我还想加一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的读者分析，我自己也认定的，就是我写的人物他们有很大的感觉，就是敌我双方的这个阵营的这个面貌哈，黑白分明，不是那么分明，不像以前的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坏人，不是的，我写他们是给他们足够的关注和理解。我认为所有的人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有他的感情依据和他的思想这个脉络，这个是清晰可查的。那么就说咱们认为的敌对方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他必然也有他的原因，所以我呢是在这方面给了关注，就充分的理解。我写的时候我不会带偏见或者是一些什么阶级成分呢、啊、或者是一些立场观念，没有，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剖析他。至于他做的是善事还是恶事，大家会从我的文笔，从他的后面的这个作为上面就判断出来，这也是大家觉得哎不好判断人物的原因之一吧。 非常感谢纳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相信这些兰花花们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哈、啊。入爱重生，周璇，1946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一下文本本身啊， 是 通过文字呢展开想象的空间，其实人的想象力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里，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